次同大家讲鬼故，叫做第十三楼的停尸房。一条豪华嘅大街旁边，坐落住呢个城市里面最好嘅医院，但系最好嘅医院里面都会有一啲你哋听落去就知道嘅事情啦。陈斌系个医院嘅医生，主要系负责手术嘅。一个星期四嘅晚上，大概晚上十一点，成间医院都落晒班啦。但系由于陈斌就比较勤力，佢总系将嗰日嘅工作喺嗰日完成先至走嘅。今日佢已经完成咗五台手术啦，整理完手头上嘅资料已经系好夜啦。成栋医院大楼只有佢嘅房间发出亮光。佢收拾好嘢之后，攞起手电筒就准备翻屋企啦。虽然佢系一个医生，见惯死人啦，都唔相信有鬼，但系由于落班嘅时间，周围一片漆黑，连电梯都上咗锁，停运咗啦，所以佢只可以下楼梯落去。并且十三楼嘅停尸房系佢嘅必经之地，所以讲实话啦，佢心里边都有啲害怕嘅。当佢走到去十三同十四楼之间嘅时候，突然之间好似听到啲嘢喺度摩擦嘅声音，佢停咗落嚟仔细咁听。系啦，冇听错，就系普通布料摩擦嘅声音。咦，奇怪啦，医院点解有布料嘅呢？佢谂咗谂，十三层停尸房，唔通系停尸房冚住死人嗰啲布喺度摩擦咁？佢心谂，咁夜仲有人喺停尸房嘅咩？佢壮起胆嚟，慢慢咁走咗落去，然后对住停尸房个房间嘅位置大叫咗一声：有冇人啊？结果布料嘅摩擦声就停咗落嚟啦，但系却传来一步一步嘅脚步声，越嚟越近，越嚟越近啦！小青嘅心跳得好犀利，都快跳出嚟咁滞。呢阵时佢都唔想再喺度逗留啦，就好似发咗疯咁跑楼下。到咗第二日，阿小青就将个事讲咗俾佢好朋友阿小李听。阿小李系一个医院嘅保安，佢唔相信呢件事系真嘅，所以决定今晚去睇下。到咗落班时间，小李同阿小陈都冇走到，佢哋两个喺十四楼个办公室嗰度倾紧偈，时间不知不觉已经到咗夜晚十一点半啦。小李就讲： 咁夜啦，仲冇声音，系咪你琴日嘅幻觉啊？ 小陈就讲：最好系咁啦。讲完，两个就准备起身翻屋企啦。佢哋熄晒支灯，攞上电筒，然后一齐就走到楼下啦。就喺呢阵时，佢哋走到去十三同十四楼之间嘅时候，突然听到一啲声音，好似琴日咁。呢阵时嘅小李都俾吓亲啦。佢哋两个的确唔相信个世界上系有鬼嘅，于是互相望咗一眼，就决定去停尸房嗰度睇一睇啦。佢哋推开门，里面一片漆黑。小李就手边问咗一句： 有冇人啊？ 呢阵时，佢哋用电筒照咗一照，发现好似有啲嘢喺度喐紧咁。第二日报纸头条：本市最高级医院主科医生同一名保安于昨晚十一至十二点之间神秘失踪，